第十届平壤国际科技图书展将从9月26号到28号在科学技术殿堂举行，将有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团体国际组织参加，推出在各方面有价值的最新科技图书和资料。